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。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向前，你一直都在。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？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？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？能算 风停了又 有时候孤单的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爱收了又给，我们都不太完美。梦做了又碎，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。我拉住时间，他却不理会。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？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想念伴着天空蓝，晨光倒向晚，旅行相册的里面。笑得多疯癫， 口袋中的明信片贴着心月亮，手心甜蜜的指环，我忐忑的不安。 从现在会习惯将幸福给你保管， 把绚烂变平凡，不让一个人落单。 我喜欢你平淡却不冷却的温暖， 让你坐我身边，我最亲人的负担。 站完书店镜子前，孩子气的脸，马戏团里的火焰闪亮在你对面。 车厢里灯光转暗，睡梦中的脸，我画出你曾留恋转过风的秋千。 从现在会习惯将幸福给你保管， 把绚烂变平凡，不让一个人落单。情愿的负担， 从现在会习惯将幸福给你保管， 把绚烂变平凡，不让一个人落单。 我喜欢你平淡却不冷却的温暖， 让你坐我身边，我最亲人的负担。 从现在会习惯将幸福给你保管， 把绚烂变平凡，

再见，草莓甜甜圈，街角咖啡店，落下雨点。再见，黑白老照片，回忆电影院，埋进地面。初识的那个公园，那天是谁先问了谁，被谁遗忘的秋千。再见，那么多名指名表明显，最后我们只能带走名为回忆的花园。如果要告别，此刻今夜就要如果你只能拿一通电话，你会拨给谁？

息，爱似乎来得很小心翼翼。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相信爱来了这种滋味很美丽。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神奇，行不行？我在过马路，你人在哪里？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去？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，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。在同一天 真诚的回应。 是口气。 感情的付出不是真的。